我思绪。然而我对你的情意，难道他们没有提起？想亲口说明，却怕他还在你心里。想你是我一生最亮的星，为何陪我到天明？天亮之后却又让我找也找不到你。想我是你窗外孤单的雨，是否还记得你？我不再是你，会不会好好照顾自己？没你的日子里，朋友们还有相聚。关于你的消息，我还有留意。我总是有意无意说起对你的情意。 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。哦，这首歌给你快乐，你有没有爱上我？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，抓拐耍帅换不停风格。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，坚强的烦恼算什么？西装配得上一克拉的梦想，我的勇敢充满着亮，昂首到达每一个地方。这世界太阳，因为这现在能把我照亮。这舞台中央，有我才闪亮，有我才能发着光。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。这首歌给你快乐，你有没有爱上我？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，想耍帅换不停风格。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，坚强的烦恼算什么？有些事情却只能想象，想做就做，想做就做，为了明天的自己鼓掌。这世界太阳，为此现在能把我照亮。这舞台中央，有我才闪亮，有我才能发着光。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。这首歌给你快乐，你有没有爱上我？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，耍帅换不停风格。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，坚强的烦恼算什么？慢动作，右手 说慢动作重播，这首歌给你快乐。 你有没有爱上我？ 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， 傻傻的不停疯狂，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，长的烦恼算什么？ 燃烧了整个沙漠，太阳天亮我也会裹着我，他也会怕我这把爱情的火，沙漠有了我永远不寂寞，开满了青春的花朵，我在高山上你在青山河，陶醉在沙漠里的小爱河，你给我下雨天滋润你我心窝，我给你下微风吹开你花朵，爱情的夏花朵属于你和我，我们俩的爱情就像掉进的沙漠。你给我下雨天滋润你我心窝，我给你下微风吹开你花朵，爱情的夏花朵属于你和我，我们俩的爱情就像热情的沙漠。我的热